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过去未来都 徐佳莹，她去年年末的时候发行了她的最新的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心理学》。这首歌呢是里面的第二波单曲，叫做《灰色》。说实话，我很喜欢她用颜色这样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她所理解的两性关系当中那样一种比较自然的，或者说让两个人彼此都很放松、很舒服的状态。就是尽管你是白色的，而我是黑色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彼此的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就是灰色的。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略显高级的这个颜色，灰色。下午的3:06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今天北京的预报的是小雪天气，下雪之前的时候呢，昨天包括周末天空都是灰色的，我们相当期盼的飘雪天空哪怕有一些灰色，但是还是会让我们苦苦等待，继续等待飘雪的北京。下午好。 就面对过几场命定，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八字一横个数不多，偶尔写的字眼两个，觉得深刻沉沉是个花色皮囊潦草包裹，就叹人生爱和你难爱恨一直缠，虚张 那 谢刘润杰给星期一的这个下午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感觉心情都是很愉快的状态。在上个周末的时候，他也是来到了北京音乐广播做客，做客了我们974 Live Show 节目，带来就是这一首二两情话半两风。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开车在回家的路上，也听到了广播里面他现场演唱的感受。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听他抱着一把 guitar 在话筒前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是在握着方向盘的话，我真的要跟他一起旋转跳跃。 Gonna make a change for once in my life, yeah. It's gonna feel real good,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gonna make it right. As I turn up the collar on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ir needs? A summer's 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a woman's soul, yeah. They follow each other on the wind, you know, 'cause they got nowhere to go. That's why I want you to know I'm stretching with 你是不是已经可以跟着在听歌的时候一起来唱，但是我确实已经在直播间里面开始拍手。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then make a change。 我相信这首歌的歌词还有它的旋律，它所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意味，都会让你在这个飘雪或者是等待下雪的日子，这个星期一浑身暖和不少。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听这个节奏，听这个歌曲的排序，你知道我不打算让这个感觉停下来。有什么想要说的跟我联络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乐广播或者新浪微博戴毅。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心转作的伴，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30载，你看那个时候写的词，别让年轻的心越长大越孤单，到现在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困惑，所以请让爱给你温暖，而你要更加笃定的相信爱。小虎对爱，今天是1月22号，明天就是123，是北京乐广播25周年台庆的日子，所以明天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主题叫做音乐温暖城市，关键词就是温暖。希望974的新朋友们老朋友们记得在明天的时候拿出时间抽出空，在广播和电波当中陪我们一起给他过生日。 什么时候我们牵着手贴在胸口，好 好像是和我们挥过的同样一双手。这个时候我们点点头，还能问候过得好吗？你也给我久违的笑容。 Still I love you， 连再见都没说的朋友，再一次紧紧陪着你走，我才懂原来没有，从来没有忘记你。 方觉明带来一首深爱的老朋友，我呢自作主张先把它送给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北京乐广播的老听友老朋友。因为我知道很多可能平常都只在听，可能没有参与到互动当中的那些朋友，明天就别静静的了啊。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分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 25年

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纷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对得回，与你相为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如何退，我如何面对，人纷纷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为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请唱。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星期一下午的3:41，我们刚才背靠背听了两首歌曲，一首是老歌，来自于周华健的《爱相随》，那是暖暖的感觉。而这一首呢，好像似乎更加温暖了一些。说实话，我觉得能够带来一些暖意啊，这样一种感觉，不仅是从一些劲歌热曲当中可以获得，也可以是这样的慢歌。Dua Lipa Homesick。现在是离过年越来越近了，因为进入到腊月了。好像很快就能够看得到腊月23，然后很快就是腊八啊，然后就开始扫房子啊，磨豆腐啊，这一系列开始了。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听到同事在说抢票的事情，抢回家的火车票。虽然说我不用去抢火车票，因为家比较近，可能只需要开车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但我瞬间那个时候觉得已经长草了，就已经很想回家，很想放假了。而且这两天也据说在广播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冰冻期，就是年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在各个平台上面互动的人，互动的留言会越来越少，可能是一部分人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从这个城市提早的买票，然后呢收拾行李已经准备要离开去回家过年，好好的在一年当中年根的时候给自己放一个大假。而有一些呢可能也在收听，把耳朵听在这里，但是脚下的脚步也不停，一直在忙碌当中。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希望在这段时间的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00到4:00的时候，这里的好音乐，这里的温暖的音乐都可以继续陪伴你在忙碌的路上。 山岚飘去山坳，沙山缠夜溪，雏菊迎风在摇曳，写下一夜传奇，关于豆腐的秘密，一派宁静的子里，豆腐浓郁的香气飘在薰草香浓里，这是我所深爱的独享，永不放弃，只是侧从无记载的梦境，你的声音听见爱情，它的那张陷入浮云，命里常飞进爱已飘零，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将爬满了绿，树下有人在下棋，这是外桃源有你故事落笔，我比谁都要入戏，红尘缘分如目的，生生死在水墨如画的谷里轻轻叹息，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你的声音听见爱情，它的那张陷入浮云，命里常飞进爱已飘零，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你的叮咛